白，我才不明白，什么话说不出来，什么事不能坦白，你别让我猜，我猜不出来，就让我继续等待，等你想好了以后说出来。 我还是说不出来，接受你的表白，我还是害怕伤害，是在徘徊， 爱上这样的女孩，猜不透想不开，希望你能说出来，不要再让我等。 变英勇。